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27集，包夫人。等人都走了，太师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王爷，你可得看着那黑子，总觉得他要捅娄子。” 有些事，皇上也未必就不知道。 抱着小四子正准备走的赵普停下脚步，不解地看着八王爷。 可皇上从来没有提起过昊天楼。 九弟大概不知道，王琦有个堂兄叫王宇。 他不是独子吗？ 王宇是王峰的儿子，当然也很低调。据我所知，他也在太学读书。 没听王琦提起过。 他俩兄弟关系非常一般，王琦是大才子，本性敦厚又正直，丞相十分疼爱他。但是王宇性格怪异，纨绔子弟不说，还十分傲慢。虽然也有些才气，但是恃才傲物，很难相处。丞相不怎么喜欢他，王琦和王宇甚少来往，所以不熟也正常。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赵祯让我们奉旨读书？ 之前皇上跟我提起过，太学里头关系复杂，总觉得似乎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又查不出来，所以让你们去捣一下乱，说不定能发现些什么。 赵普失笑，果然赵祯还不至于闲到耍着他们玩，看来他也已经发现了些异样。展昭和白玉堂并排一起往回走，看着前边包大人的背影，包衍跑去前边陪着他爹一起走了，爷俩不知道说着什么。 以包大人的性格，如果王峰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他也会秉公办理吧？ 那个绝对呀，大人虽然是个文官，但某些方面那不是一般的霸气。 白玉堂又抬头看了看远处的昊天楼，皱眉，这楼的确华丽得很，低调。 玉堂，佛跳墙。 这时天尊又适时地出现了，挂着白玉堂的肩膀。白玉堂差点忘了天尊说想去太白居吃饭，就点头拍拍他。 这会儿还早点，回一趟开封府交代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去。 说起佛跳墙，我以前在昊天楼也吃过几回，昊天楼里的厨子比御厨还有本事，那东西做得好吃啊。 众人看着庞玉现在正正经经的样子，都快忘了他以前纨绔子弟的德行了。展昭等人刚回到开封府，就见衙门口有车马，似乎是有什么人远道而来，还风尘仆仆的。进门就见包大人书房前的院子里，月牙和陈修正伺候一个女子喝茶，众人瞧了一眼，都忍不住啧了一声。那女子不是太年轻了，看着30多了，不过绝对是个气质出众的绝代佳人。展昭等人也算见美人无数了，不过这个很不同啊，首先是书卷气重，知书识礼的感觉，另外五官柔美却一点都不媚，端庄大方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，温婉优雅，楚楚动人。 哇，那大美人是谁啊？ 庞玉赶紧胳膊蹭了蹭包岩，谁知话问出口，就听到包岩又惊又喜地喊了一声 娘。 众人沉默半晌，嘴巴张开老大都合不上了，脑中同时闪过一个念头，难怪包岩那么白净。包夫人懂事，名门千金，也是泸州府知名的才女，不过作为开封府尹的夫人，懂事相当的低调，她不太喜欢开封的生活，所以一直居住在泸州老家，教导包岩长大成人。虽然董氏与包大人聚少离多，但是两人感情深厚。 从包岩的行为气度和品行上，众人都能看出这位包夫人做娘做得还是很成功的，只不过众人都歪着头瞧着包夫人，在心里感慨了100遍美女啊之后，又一起回头瞧包大人，最后总结毫无夫妻相。当然了，其实包大人五官还是非常之端正的，只是太黑了，一白遮三丑，同理一黑就遮三美，包大人黑的美丑都快看不见了。小四子捧着脸就喊了出来， 哇，小包子的媳妇儿好漂亮。 包夫人对小四子一笑，笑得小四子再一次捧脸， 超级漂亮，有气质。 你才屁点的，知道什么气质啊？ 没有气质吗？ 的确是有气质。 包岩一见娘来了，赶紧跑上前往他娘身边一跪，双手扒着他娘膝头就问， 娘你怎么来了？ 众人又一挑眉，小刺猬瞬间便萌吐了，好乖顺。包夫人伸手轻轻摸了摸包岩的头，将他拉起来，自己也起身给进来的诸位浅浅一礼，还愣在门口的众人赶紧还礼。包大人也走了进来，看到包夫人显然也有些吃惊， 夫人怎么来了？ 包夫人先看了看包大人，随后浅笑着开口， 啊，我有点想念妍儿。 包大人微微一愣，包岩和包夫人母子情深这点包拯是知道的，不过他俩平时总有书信来往，而且包夫人如果真的思念包岩，大可以叫他回去一趟，没理由自己亲自走一趟。而且包大人看着包夫人随身的两个丫鬟抱着几个包袱跑进来，笑眯眯跟着包袱去包大人的卧房，就有些纳闷， 夫人像是打算常住啊。 你们谈着，我先去休息一下。 包夫人跟众人告辞，包大人让展昭等人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谈，自己就送夫人回房，看着很是体贴。等人走了，庞玉一把拽住包岩， 那个真是你娘啊，你爹是怎么骗到他的呀？有空啊，我跟大人谈谈人生。 什么骗呀，他俩是两情相悦，而且是我娘先爱慕上我爹的。 哎呀，你娘什么都好，就是眼神不好。果然呢，人无完人。 话没说完，包岩就蹦起来揍他。 哎呀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，老包有两把刷子，难怪不纳妾了呀，感情夫人这么好看。 庞探师摸着下巴点头，八王爷也点头，两人略坐了一会儿就先进宫去了。包岩见众人都夸奖他娘的外貌，眯着眼睛似乎很不满， 我娘不止好看，她还很聪明呢。 哎呦，这个我相信，看着就很聪明的感觉。 不过奇怪，我娘最怕麻烦了，怎么大老远跑来了？ 包大人也有同样疑惑。等夫妻二人到了房中独处之时，包大人就问， 夫人。 包夫人点点头，知道自家夫君想问什么。 老爷可还记得你那同窗区状元？ 包夫人一句话说的包拯有些怔愣。区状元的案子刚刚发生没多久，而且相当保密，连皇城之中都没几个人知道，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夫人是怎么知道的？ 夫人为何提起中原 啊？是这样，老爷记得他青梅竹马的表妹唐姑娘的吧？就是20多年前过世的那位。 记得。 懂事知书达理且十分有见识才学，包拯对他除了爱护之外还十分尊重，两人有商有量相处了这么多年，包大人当年经历的事情包夫人都知道。当年屈仲远失踪之后，又适逢鬼面人作怪，包大人着实不开心了一阵子，连读书都无法集中精神， 多亏了同当时还没过门的董事书信来往，诉说心中苦闷。董事一直开解鼓励，他才熬过最后的殿试，高中状元，成就了如今的开封府尹。包大人看着董事，心中隐约觉得，可能夫人并不知道开封又出现了鬼面人，而是家乡那边出了事儿，还是跟屈仲远和唐姑娘有关系。 前几天下雨，好多人家的坟都被淹了。水退了之后，我带着云儿和霞儿去看看祖坟有没有进水，就见好多人家都在修缮坟旗。我本想找几个工人检查一下我爹的坟，这么巧听到他们在说一件怪事。 他们说什么？ 唐姑娘的坟里只有一口空棺材，没有尸体。唐姑娘的坟据说整个塌了，因为唐家人早就迁走了，所以这次是以前相熟的街坊合力出钱让人修缮的。工人们挖开塌掉的坟之后，发现棺材板裂开了，想换一块，撬开棺材却发现里头竟然是空的。 空棺？ 包大人双眉深锁，如果棺材里没人，那唐姑娘究竟死没死？屈仲远又知不知情？如果不知情，那他岂不是冤死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